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天阳。月初的那个周末啊，一个英文缩略词可以说是刷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 IG。 11月3号，一个叫做 IG 的游戏战队以3-0的比分击败对手，获得了2018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就连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主流媒体都纷纷跟进报道，和网友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但是我相信不少朋友看到 IG 这个词啊，都是一头雾水，就连大学的宿管阿姨都表达了不满，那些男生都翻了天了，不就是赢了一场游戏比赛吗？至于激动成这样吗？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来聊聊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的话题，看看为什么一场游戏比赛能让这么多年轻人如此激动呢？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要想了解电子竞技啊，咱们得先来普及一些电子游戏的基本知识啊。首先是红白机。什么是红白机啊？红白机是日本游戏公司任天堂发行的第一代家用游戏机，从1983年推出到2003年停产，20年里在全世界卖出了6000多万台。据说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家庭里的30%家庭都拥有一台红白机。早在1986年，美国的电视频道上就曾经直播过两个孩子比赛玩红白机的内容，这次电视直播也被视为是电子竞技的雏形。说起任天堂这家公司也是很有意思啊，最早它的业务其实是生产扑克牌的。1949年，一个叫做山内普的人从他的爷爷那儿继承了一家纸牌工厂。那个时候这家小工厂已经濒临倒闭，但山内普是一个手腕很强硬的人，他大胆采用了改革措施，强令一些家族成员和一些工龄20年以上的老员工退休，然后又引进了全新的技术来改进产品的制造工艺。这些手段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仅仅6年，他们就击败了另外一家扑克公司，成为了业界的龙头老大，并且在1962年成功上市了。野心勃勃的山内普并不满足于区区一家扑克牌工厂，一心想把事业拓展得更宽一些。他接连尝试了出租车公司、旅馆和方便面的事业，但这业务跨度实在是太大了，拓展都没有成功，所以不得不又把精力重新放在了原先的业务上。1965年，任天堂高薪招聘了一批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着手初级的玩具产品的研发。一位叫做横井军平的年轻人就在这一年加入了任天堂公司。当时公司里从管理人员到工人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横井觉得这个工作环境很适合他，就决定长久地待下来。他主要负责的是扑克牌流水线的维护保养。有一天，横井在公休的时候利用废弃的材料制作了一套奇特的装置，按动按钮之后可以自由伸缩出一个机械弹簧手臂。横井就在工厂里得意洋洋地向同事们展示了这个新玩具，没想到这个装置在关键时刻忽然发生了故障，手臂末梢的全套急速飞了出去，正好打在一个匆匆走过的人身上，而那个人就是社长山内普。看到这一幕，大家都吓得不敢作声。只见山内社长捡起打中他的古怪东西审视了一番， 然后平静地问横井君平：“你叫什么名字？担任什么职务？”“ 我是横井君平，是流水线维护的保养工。 下班后到我办公室来。”山内普拿着横井的发明转身就走了。等到横井走进社长办公室，山内普却对他表示：“你的发明创造很有意思，我希望你能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于是横井君平这个名叫超级怪兽的玩具横空出世，而且很快卖出了100多万个。从此任天堂建立起了游戏研发部门，在随后的多年里出产了许多款成功的玩具和游戏。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说到一位叫做横井君平的人，为任天堂公司打开了玩具和游戏制作的大门。在超级怪兽这种机械玩具之后，任天堂公司开始研究一些美国的新潮流，想要研发一些能够接驳到电视上来玩的游戏设备，这就是电子游戏了。那个时候，美国的雅达利公司已经诞生了，可以说是占定了街机鼻祖的地位。斯皮尔伯格内部头号玩家就说了不少雅达利公司的历史。任天堂呢，也想分一杯羹，他们就开发了面向家庭的录像游戏软件。这个时候，另外一位年轻人加入了任天堂公司，他一开始负责的是美术设计的工作，这位年轻人就是超级马里奥之父宫本茂。2016年里约奥运会圆满结束的时候，在闭幕式上，日本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主办方，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8分钟表演。就在这8分钟的视频里，有一个来自游戏界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他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化身的马里奥大叔。咱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始说的那个红白机，80年代初红白机刚刚推出，反响其实挺一般，因为机器好用是好用，但游戏种类还不多，急需一款重量级的游戏来提升人气，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宫本茂的身上。1985年，游戏《超级马里奥》问世。在它之前，以往的游戏只局限在一个屏幕里的场景，而这款新游戏则是拥有可以移动的卷轴背景，可以从一个场景移动到另一个场景当中。我们熟悉的水管工马里奥可以跑，可以跳，可以从上方踩扁敌人，这些动作要素后来都被当做了游戏的设计准则。吃到蘑菇之后，马里奥会变大，并且可以接受一次攻击。吃到花朵后能发射火球，吃到绿色的蘑菇能够加一条命。这些宝物都藏在神秘的砖块里，上头打着问号的砖块还可以连续顶出金币，积攒到一定数量还能加一条命。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超级马里奥的游戏画面可以说是比较简陋的，但当时这款游戏带给玩家的震撼却是非同寻常的。为了增加游戏的乐趣，制作团队还加入了大量的场景，比如天空、海洋和地下城等等，让整个流程充满了变化和挑战。可想而知，在那个游戏形式还相对简单的年代，超级马里奥一出现就席卷了整个市场。这款游戏和红白机捆绑发售，让红白机成为了每个孩子梦寐以求的玩具。据说到目前为止，超级马里奥游戏已经卖出了超过4000万套。更难能可贵的是，直到今天，超级马里奥的系列游戏每一个新作品都在进化和创新，即便是横跨了好几代的主机，即便是从 2D 变成了 3D， 它依然是乐趣无穷。而且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超级马里奥相对简单的操作反而带来了最原始最单纯的游戏乐趣。我们以前习惯叫这款游戏超级玛丽，其实是当年港台地区的错误翻译，人家的主角是男的，叫马里奥。 据说马里奥之所以叫马里奥，是因为任天堂的北美分部有一名仓库工人，长得跟这个游戏角色非常相似，而这位工人大叔的名字就叫马里奥，所以游戏里这位水管工大叔的名字就以他来命名了。马里奥大叔的特征是大鼻子，头戴帽子，身穿背带工作服，还留着胡子，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路易一起常年担任着任天堂的招牌角色。马里奥兄弟的形象经久不衰，影响力早就扩大到了全世界，这也是他能够出现在东京八分钟视频里的原因。他可以说是电子游戏史上最为成功的角色，甚至是没有之一。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电子游戏和电子竞技，刚才说了不少任天堂红白机和超级马里奥的往事，而最早的电子竞技比赛的确和超级马里奥有关，不是前头说的那个直播两个孩子玩游戏那么简单了，是真正有组织的电子游戏比赛。咱们先来界定一下什么是电子竞技吧。电子竞技就是电子游戏的比赛达到了竞技的层面，可以算是一项体育项目了。这种竞技比的是人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的协调能力和意志力。早在2003年10月18号，国家体育总局就正式批准把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的体育竞技项目，后来又改批为第78号正式体育竞赛项目。2017年的10月28号，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6届峰会上，与会代表对电子竞技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行了讨论，最终也同意把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动。今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的第18届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就被纳为一项表演项目，而且咱们中国的电竞代表队还在雅加达获得了两金一银的好成绩。而到2022年将要在杭州举行的第19届亚运会上，电子竞技将会成为一项正式的比赛项目。再回到超级马里奥的身上，1990年任天堂在美国的29个城市举办了一次游戏比赛，为了这次比赛，任天堂专门制作了一个包含有超级马里奥、红色赛车和俄罗斯方块三个游戏在内的特殊卡带，时长是6分21秒，最终比赛得分要根据这三项比赛的分数综合得出。这次比赛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也达成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那次比赛后来被称为任天堂世锦赛第一届，也是历史第一个正式的电子竞技比赛。说到电子竞技的发展，一开始好像都是日本人在唱主角，但后来电子竞技的潮流又转向了亚洲的另外一个国家，韩国。时间到了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经济也受到了波及。金融危机过后，韩国政府开始努力改变产业结构，电影电视产业、游戏动漫产业都得到了政府的扶持。而这其中，电子竞技产业就是一支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咱们又得说到另外一家游戏公司，还有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游戏了。这家公司来自美国西海岸，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三个毕业生一起创办的，名字叫做暴雪。1998年，暴雪公司开发了一款即时战略游戏，叫《星际争霸》。什么是即时战略游戏呢？简单来说，游戏是即时进行的，而不是回合制的。玩家在游戏里经常会扮演类似于将军的角色，进行着调兵遣将一类的操作。在星际争霸之后，暴雪公司还发行了一款游戏叫魔兽争霸。暴雪公司也不是一开始就一帆风顺的，作为一家小型的创业公司，当年自然也经历了不少苦头。据说在创业初期，几位创始人为了支付员工的薪水，甚至得从个人的信用卡里透支现金。不过挺过了最艰难的那段时期之后，他们终于做出了魔兽争霸和星际争霸这样的成功游戏，也让全世界玩家知道了暴雪这个名字。 到了1998年，暴雪已经是家大业大，财大气粗了。星际争霸上市之前，暴雪准备了100万套的游戏，结果3个月就销售一空了。前头我不是说电子竞技跟韩国有关吗？这说了半天了，韩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星际争霸这款游戏啊，是在1999年登陆了韩国，在韩国这一个国家就卖出了100万套，韩国也因此成为了星际争霸最大的用户国家。当时因为经济危机，韩国有大量的失业人员，许多人在家里玩游戏打发时间，于是有电视台的制作人就灵机一动，开始制作星际争霸相关的电视节目。一方面是当时资金紧张，制作游戏节目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是有人发现这款不起眼的游戏拥有着巨大的发展前途。正是这种偶然的历史机遇，成就了令人惊叹的韩国电竞业。截至2004年，电竞产业在韩国的年产值大约是40亿美元，相关产业链的价值甚至超过了韩国的汽车行业。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电子竞技的话题啊。节目一开始说到月初的那场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咱们中国的一个战队 IG 战队是打败了欧洲的一支老牌强队，获得了世界冠军。那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这个英雄联盟又是一个什么游戏呢？英雄联盟是由美国的拳头游戏公司开发的一个多人对战类的游戏。这款游戏有着快节奏、策略性、团队合作等特点，玩家还可以选择数百个不同的英雄角色。关于这款游戏，光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不同种族的介绍就能说上2小时，具体的咱们就不在这儿展开了。在 IG 战队拿下英雄联盟世界冠军之后，网上关于电子竞技的讨论也是愈演愈烈。热爱电子游戏的人说，这是不被理解的一代人终于得到了证明。10几年前，丁俊晖拿下中国第一个台球世界冠军，让人们扭转了对斯诺克的看法。在丁俊晖之前，人们对台球的认知是街头小混混玩的东西，而如今呢，台球却成为了一项绅士运动。那从此之后，电竞会不会也能拥有它的正当性，被大众更为接受呢？不过不玩游戏的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了，有时间打游戏还不如好好学习，多陪陪父母呢。又有人说了，这个冠军也许可以推动电竞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个产业到底有没有用呢？在刚刚结束不久的2018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电竞这个话题也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比如说参加会议的霍英东集团的副总裁霍启刚，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就是亚洲电竞协会的主席。霍启刚说了，通过电竞体育，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人的需求，听到他们的声音，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电竞体育，尤其是电竞运动，其实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体育运动了。霍启刚还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是他5岁多的孩子接触网络的过程， 引发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作为父亲，我突然意识到网络空间跟现实空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接触的对象年纪也越来越小，我不能永远帮我的孩子去做这个判断，选择权是他的权利。这个网络世界谁来负责？谁能构建一个更有趣的数字世界呢？这是霍启刚的思考，也是我们大家在面对电竞这样一个新兴事物的时候需要抛弃成见去了解和思考的话题。今天关于电子竞技呢，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曾经的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的主题曲 Beyond Game， 游戏之外还有更多。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You and I, we have met before, through the magic of a moment in cyberspace. Driven by a passion to win, playing heart to heart, face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a lifetime stands before us now, beyond the game, through the portal into cyberspace.Come to decide our fate. We're here to celebrate beyond the game. Beyond the game. At last, the moment's at hand. All we need is to believe we can. We'll make our stand beyond the game. Beyond the game. Beyond the game. Beyond the game. Beyond the game.Right, we're connected now in a powerful way. We celebrate our diversity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passion to play. The planet will be watching. The message will be heard beyond the game, through the portal into cyberspace. We have come to decide our fate. We're here to celebrate.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故事广播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交际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二